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有轻度霾，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会有轻度霾，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南三环的内环丽泽桥区内侧车道有事故，民警正在现场处理，提醒后车司机要小心避让。京承高速的出京方向望京西至来广营大桥路段受到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压力比较集中，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药的话题。关于这个药啊，很多朋友都会自己购买，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但是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有点犯愁，因为这药的名字有的时候它特别的像，甚至它就只有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的药功效是不是都差不多呢？我们能不能够随意替换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用药安全，不要忽视药名的一字之差。 天气转暖，马上又到了露腿的季节，可有些朋友却苦不堪言，因为腿上弯弯曲曲像蚯蚓一样的青筋实在难看，静脉曲张导致的蚯蚓腿如果不加重视。天气转暖，马上又到了露腿的季节，可有些 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用药的话题哈。面对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中成药，大家是否注意过它的名字呢？因为这中成药特殊的名字和命名方式啊，让很多的中成药看起来特别的像，但实际上呢，一字之差，功效却相距甚远。感冒清热胶囊、感冒清胶囊、温胃舒胶囊、养胃舒胶囊、人参健脾丸、人参归脾丸等等，它们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们就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的副主任药师金瑞金药师，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用药安全，不要忽视药名的一字之差。首先呢，要欢迎金药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金药师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金瑞。 欢迎金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关于这个药名的一字之差哈。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我们常用的药，这药名都特别的像？ 对，是的，尤其是中成药，因为呢中成药起名字大概都有那么几种套路。所以呢这个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感冒清热颗粒和感冒清颗粒，那么实际上就少一个字，但是实际上他们俩差的非常多，所以呢老百姓在选用的时候呢就容易出错。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除了我们说的这种成药，还有很多我们说中药的药材，也就是原本的这个药，比如说茯苓、土茯苓，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三七、土三七等等，其实也是一字之差。 对， 很多朋友就认为说这个都叫三七，一个是三七，一个是土三七，是不是这土三七相对便宜一点，它的这个药效没有三七那么好，但基本上功能是差不多的呢？到底是不是这样？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金药师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中药的命名和它的这个 药效和我们使用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自由的发挥和组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直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来关注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市卫计委日前公布，去年全市户籍围产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4.22%。在预防出生缺陷三道防线的作用之下，大约77%的严重出生缺陷避免出生。今年起，全市将会实施孕产妇安全保障行动计划，围绕早产、窒息、先天性心脏病等致儿童死亡的前三位因素，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同时会增加危重新生儿转运设备的配置，提高运转能力。有不少的人认为年纪大了牙齿自然会掉，不用太在意，还有一些人图省事儿，不定时的洁牙，有病牙也不治，甚至缺牙不补，等到牙周发炎严重的时候才发现为时已晚。要告诉您一个不好的消息，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龋齿牙周病都会破坏我们的牙齿牙龈，进而会影响我们的心脑肺等脏器的功能。在我国，成人的牙周炎患病率在97%以上。在咬东西的时候，牙龈出血就是牙周炎的表现，但是大多数人啊没把它当回事儿。在这儿要提醒您，如果您经常的牙龈出血、红肿，有持续性的口臭，您已经是牙周炎的早期了。如果您突然感觉到牙齿咬东西咀嚼无力，很有可能牙周炎已经比较严重了。如果您用手摇一摇牙齿都能摇到感觉松动，那么您的牙周炎就已经到了晚期。所以说提醒您一定要定时的给自己的口腔做体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黄色预警措施在今天的零点已经启动实施，预计20号本周五的夜间，本市的空气质量将会逐步的改善，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面对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中成药，大家是否注意过他们的名字呢？因为中成药特殊的命名方式，有些中成药的名字看起来很像，但实际上名字一字之差，功效却相去甚远。感冒清热胶囊和感冒清胶囊，温胃舒胶囊和养胃舒胶囊，人参健脾丸和人参归脾丸，小金丹与大金丹，它们有何差别呢？健康加油站邀请世纪坛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金瑞给您说说用药安全，不要忽视药名的一字之差。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在今天呢，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药名的话题哈。金药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和大伙儿说了，其实除了成药之外，关于这个很多的中药材，它这个药材本身名字也都特别像，比如说三七、土三七、茯苓、土茯苓哈。 对， 这关于三七和土三七啊，前一段时间还真出事儿了，说有一个谢大爷因为肝脏的肿大和重度的肝衰竭住院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毛病是因为这三七和土三七闹出来的。他呢经常泡酒，用的呢是自己种植的土三七，他听着名字感觉和三七差不多，他就一直用它来泡酒，没想到把自己的这个肝喝出问题了。也想问一问您，这个药名的一字之差，它的功效真的能差这么远，甚至还能把自己喝出问题来吗？ 对，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像三七和土三七这样两个都是中药材，或者说都是中药，但是呢他们俩的这个机缘，就是说他们俩是哪个植物来的，是很不一样的。三七是五加科的这种药用植物，但是土三七呢是菊科的。 哦， 对，他们俩完全是 科目科属就不同， 对，他们俩完全是两个科属的这样的药用植物。那么为什么土三七叫三七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说过，在节目上， 嗯， 是土三七具有和三七比较像的一个作用，是啥呢？就是止血。 嗯， 就是止血，对，以前这个打仗受伤了出血了去止血。那么同时呢，如果把这两个都是用的这个药用植物的根， 嗯， 把这两个根挖出来看一下的话，其实还有点像， 长得特别像， 哎，对，长得有点像。所以呢，这个在历代就有用土三七去代替三七止血的这个应用。 嗯， 那么现在呢，这个老百姓就可能会去用土三七去代三七。 嗯， 但是呢，像刚才那个谢大爷，他实际上并不是用它来止血， 对，他是泡酒， 对，他是泡酒。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三七是五加科的，那么我们说人参也是五加科的，所以三七里面是有人参皂苷的。 嗯， 人参里面是有人参皂苷的，所以三七是具有这个补气的作用。 嗯， 对，同时又能够具有一定的活血作用。 嗯，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的好处。 嗯， 所以呢，很多人选用三七粉，实际上是补气、活血等等。对， 嗯， 是这样用的。虽然它也不是保健品，也不能经常吃，但是会这样用。但是土三七呢，实际上它是菊科的，它可没有人参皂苷， 哦， 它也补不了气。那么同时呢，它含有一种成分，实际上比较危险，是一种生物碱。那么这种生物碱会导致肝损伤。 哦， 对， 所以说其实如果用在止血这一方面，土三七有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替代三七的。 对， 嗯，但是很多朋友用于养生保健，甚至是泡酒，尤其是长期大量的去用的话， 对， 这个时候土三七它的这个我们说毒性就释放出来了， 对，它的副作用就非常是需要去注意的了。 嗯，其实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像三七，我们知道还有什么茯苓、土茯苓，这是不是也是经常我们会用到的一味这个中药材？这两个也容易搞混。 对，是这个土茯苓特别出名的是因为在这个宫廷剧里面会出现它， 嗯， 啊，去解毒啊等等，这些是土茯苓是具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一些作用。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药用植物。 嗯， 对。但是茯苓呢，茯苓听着是草字头，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药用真菌，它不是一个药用植物，所以它俩也是， 哦， 对，不同科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功效上呢，实际上也是差别非常大。土茯苓就是我刚才说的清热解毒，能够利湿等等这样一些作用。那么茯苓呢，主要是健脾，然后祛湿安神，对， 嗯， 就是舌苔厚的啊，睡眠不好的可能会自己选用一些茯苓，超市呢也能买到那种茯苓打的粉，对吧， 嗯， 对，所以它俩也是差的非常多，科属不一样。 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其实很多的中药材啊，它的这个名字真的是非常的相似，可能就是前面多了一个土字儿， 对， 但是我们一定得区分开，这并不是说加了一个土字就只是它的功效没有那么强，有可能它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是的， 嗯， 是的。 其实除了这个药材之外啊，很多我们说这种成药也会有名字特别类似的，在您工作过程当中有遇到过患者就因为一字之差吃错药的情况吗？ 有，还不少呢。那么对，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咱们前面的广播语说的那个感冒清热胶囊 啊， 或者感冒清热颗粒和感冒清胶囊， 嗯， 这个就特别多。我们曾经就碰到过一个老大爷，他就来，他实际上呢是想吃感冒清热胶囊， 嗯， 因为这是一个纯中药制剂嘛，是中成药，但是呢他在药店买的时候就买错了，买成感冒清胶囊， 嗯， 那么吃完以后呢，他就觉得有点头晕 啊， 乏力，然后他就来问说这个中药怎么会有这样的作用？但实际上呢，感冒清胶囊和感冒清热胶囊完全是两个药。 嗯， 感冒清热胶囊里面主要是一些中药成分，但是感冒清胶囊这五个字的这个药， 嗯， 它实际上是一个中西药复方制剂。 嗯， 对，它除了有一些板蓝根啊等等这样一些中药的话，还含有两个西药成分，一个是抗过敏的，一个是退烧的。 哦， 对，所以呢，这个抗过敏药本身就有这种头晕啊、乏力啊这样的一些 副作用， 对，所以他吃药实际上是因为吃了一个另外的药，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嗯嗯，这个有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哦，还好，这个只是一点副作用，我到时候停了药就行。还有很多的情况可能会就因为一字之差吃完了之后，我们这个病还会加重的情况啊。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这个人参健脾丸和人参归脾丸到底有什么差别？这是梅兰竹菊在我们的微信上提的问题，想问问您，这两个应该都算是我们中药当中的这种补剂了吧？ 对， 这两个基本上是算成这个补益药。 嗯， 那么听起来也特别像。那么实际上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一下他们俩的组方的话，也是特别像，其实非常像。 嗯， 那么其中一个人参健脾丸呢是11个药组成的，人参归脾丸是10个药组成的， 就差一个药 啊。对，他们的这个也非常像，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个其中有8个中药都是一样的。 嗯 啊，我可以给大家这个念一下这8个中药。 啊， 那么 看看这个人参健脾丸和人参归脾丸，一个是11味药材组成的，一个是10味药材组成的，而且其中有8味药材它们两个都是相同的，只有非常细小的这个差别，到底是差在哪儿了呢？ 对，人参健脾丸呢是这11个药，是人参、炒白术、茯苓、山药、陈皮、木香、砂仁、制黄芪、当归、酸枣仁、远志。那么人参归脾丸呢是人参、炒白术、茯苓、山药、制黄芪、当归、木香、远志、龙眼肉、酸枣仁，大家可以、 哦、龙眼肉反正好像是不太一样是吧、 啊、对，龙眼肉不一样有8个成分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除了这8个成分之外呢，不相同的是有这么几个，比如人参归脾丸它比较重用的是龙眼肉和茯苓、人参健脾丸呢主要就是人参和黄芪，所以这两个药成分很像，但是呢我们从这个成分的这个含量多少来看，实际上这两个药是有侧重的。 哦， 对，人参健脾丸它主要侧重的是补气理气健脾，主要是补气健脾这一类的、嗯、比如说这个脾虚腹泻呀，对，乏力呀这一类的人，那么吃这个比较好。那么人参归脾丸呢它成分非常像，但是呢它所重用的不是那些补气药，它所重用的是当归，所以它叫人参归脾丸嘛。然后是有这个酸枣仁、远志等等这样的，所以人参归脾丸它主要的功效还是侧重在养血和安神。 哦， 对， 所以说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我们说这个名字非常像，甚至我们看配方里面的这个我们说成分也基本上 非常像， 名字都差不多。大家觉得哦，这是不是都可以相互替代？也并不一定。它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含量还有可能有差别。 对，因为这个中药是讲究君臣佐使的嘛。 嗯， 这个药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们之间的配比不一样，实际上发挥出来的功效也不一样。 嗯， 有时甚至完全不一样。 好， 那么对人参健脾和人参归脾就是这样的例子。 嗯，我也想问问。您啊，我们知道很多这个药品的说明书和包装上，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其实国家是有规定的，有要求的，应该是成分最多的放在第一位，然后呢依次来放这个顺序。像咱们中成药有这样的讲究吗？ 有的，这个是药监局是建议我们厂家在书写这个中成药的顺序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君臣佐使重要性的这个角度来写。那么这个医疗机构比如医生给患者开这个中药处方的时候，那么这个卫生部也是有要求的，就是要医生建议医生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顺序来书写这个处方。 哦，就按照它的用量多少，放在前面的一般是用量比较多的，后面的是用量比较少的。 这个就不光是用量，用量是一部分，因为对，因为中药的这个君药可能它用量比较多，也可能它用量不多，但是它的作用 比较强。 对，在全方中是一个君药的作用、 哦、 是一个主要作用。嗯， 好，也就是说起主要作用的这个药材我们会放在前面。 对对，是这样。 这个不管是在我们的药品说明书上，还是我们医生给开的这个药方上，对于中成药都是这样的。 对，应该都是这样的。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伙来盘点一下吧，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参健脾、人参归脾之外，还有哪些这种成药它的名字都是比较类似比较像容易出错的？ 还有很多，其实很简单的就是牛黄类的。 嗯， 牛黄上清、牛黄解毒、牛黄清胃、牛黄清火、安宫牛黄、牛黄镇惊、牛黄暴龙等等， 都是牛黄的。 对，就是这一类的其实也容易选错。为什么呢？像这个牛黄上清和牛黄解毒，你去看它的说明书，其实都是治疗上火的，俗称都是 清热解毒的。 哎，对，都是治疗上火的。然后呢老百姓可能就直接按照自己的喜好啊， 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吧。 对对，但是实际上呢他们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嗯 啊，比如说这个就说牛黄上清和牛黄解毒吧，那么这两个都是很常用治疗上火的、便秘的呀，这些都用。但是实际上呢这两个药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牛黄上清主要从它的这个药效来看，上清嘛，它主要是清这个上焦的、 哦、 中医讲的上焦的火热或者叫风热，所以它一方面是清上焦的热，另一方面有疏风的作用，就是有一些这个眩晕啊，这个眼睛难受啊，这一类的人、 哦、 对对对。那么牛黄解毒呢，实际上它的作用很明确，就是清热泻火，是泻，是往下走、 嗯、 所以牛黄解毒用来治疗 这些便秘呀、等等，这样的话效果会好一点。 哦，也就是一个管我们上半部分的这种上火的症状，一个可能管我们下半部分上火的症状更多一些。 对，就是侧重，他们有侧重，各有侧重。对， 嗯。 那么同时呢，牛黄解毒还有一个这个毒性成分是雄黄， 嗯， 这个牛黄上清里面是没有的。所以呢，这种如果肝肾功能不好的，你就不要选牛黄解毒，去选这个牛黄上清。 嗯，所以说其实很多我们说这种成药，它的名字非常的像，可能也就是一字之差，但是我们对症的这个症状是有区别的，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身体的，比如说这种隐患，或者说有一些身体的这种慢性疾病，所以说有的药就不太适合您了。 对对，是要看成分的， 嗯， 不能光看名字。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问您问题哈，比如朋友在问说这个逍遥丸和加味逍遥丸、保和丸和加味保和丸、香莲丸和加味香莲丸，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加味是一个牌子吗？还是说是炮制的方法不同啊？这加味两个字儿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这个加味两个字代表的就是在这个组方上做了变化， 嗯， 做了加减，就像保和丸和加味保和丸。加味保和丸就是从保和丸基础上发展来的， 嗯， 但是呢，由于它加了几味药，所以它的功效是有了更加全面，或者是它能够治疗一个兼杂症这样的一个特点。嗯，那么加味逍遥和逍遥，加味香莲和香莲 都是 这样的， 就是加了其他的成分在里面。 对，但是它们的基本功效还是一样的，只是说它在治疗上会对另外一个兼有的症状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作用。 哦， 相当于衍生方这个意思。 嗯，如果这个比如说，那也就是说其实在逍遥丸能治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就不会再用加味逍遥丸了。如果这个有其他的症状需要辅助的话，才可能会用到加味。 对，有其他的症状或者患者的体质，然后就选择加味。 嗯，好，这就是说有加味两个字，它的这个复方当中可能增加了其他的成分，它针对的这个范围和体质可能和原方是有差别的。 对，是的。 好啊，还有听众朋友米素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小金丸对于乳腺结节到底有用吗？ 这个小金丸是治疗这个硬瘤裸粒的一个中成药。 嗯， 那么按照传统的中医的这个理论来讲呢，它对于乳腺结节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嗯，哦，是有一定作用的。 对，是的，是的，现在在临床上有这样治疗的。 好啊，还有岁月想问问说，老伴儿呢有肝郁脾虚的症状，想问问能不能吃逍遥丸？ 可以吃。那么实际上逍遥丸呢，就是最经典的治疗这个肝郁脾虚症的这样的一个中成药。 嗯，啊，是没问题的，可以吃的。 对对对，如果他这个体质偏热，或者是平时容易上火的话，也可以选用加味逍遥丸。 哦，好啊，还有秋雨想问问您，说牛黄清心和同仁牛黄清心是一种药吗？还是说这个同仁两个字是代表是同仁堂出品的吗？想问问您。 对，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 嗯，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呢，很容易混淆。那么这个同仁牛黄清心丸呢，实际上就是同仁堂出品的。 嗯， 但是呢，就是如果从理论上讲，同仁牛黄清心丸这样一个名字的中成药和牛黄清心丸就是原来的那个组方已经不一样了，大家可以去看。同仁牛黄清心丸是在牛黄清心丸，就是太平惠民合剂局方的那个牛黄清心丸基础上去掉了两个药，所形成的一个新的组方，叫同仁牛黄清心丸。它的基本的功效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它把这个朱砂和雄黄去掉了。 嗯，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还是因为朱砂和雄黄是一个矿物药，同时呢也是一个毒烈性的中药，对肝肾功能或者说对老年人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哦， 所以去掉的话对于老年人吃药 更安全一些。 对，就更安全。 嗯， 因为老年人经常是这些，因为他是治疗脑梗后遗症的嘛。 嗯， 很多老年人脑梗后遗症，老年人肝肾功能也不好，所以这样处理的话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服药就更加的安全。 好， 所以对，这是这个区别。那么现在呢，这种就是传统的那个牛黄清心丸也是能买到的，但是药监局要求传统的牛黄清心丸，也就是加了朱砂和雄黄的， 嗯， 牛黄清心丸在药名上必须要写两个字儿“局方”， 哦， 在括弧里。所以呢，现在如果去买，想买传统的这个局方里面的牛黄清心丸的话，就去找牛黄清心丸（括号局方）这样的药，就是传统的最经典的那个组方。 好啊、还有除了这个我们说牛黄清心丸和同仁牛黄清心丸之外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乌鸡白凤丸，我知道好像也有同仁乌鸡白凤丸，这个它只是品牌的不同，还是说它也像我们说的这个牛黄清心丸一样有组方的差别了？ 这个也有组方的差别，因为如果大家可以想，如果组方完全一样的话，它的名字是应该完全一样的。 嗯， 这样是一个基本的命名的规则嘛。那么同仁乌鸡白凤丸与乌鸡白凤丸相比，它的组方也有区别了。 嗯， 它加了几个药，换了几个药，换了几个炮制品，但是呢，就是基本功效没有变化。 哦， 嗯， 好，那我们是不是基本上可以帮大家总结一下，如果这个药名前面加了同仁两个字，更多的是这个品牌的作用和小部分我们说细微的差别，但是疗效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是的、是的，基本疗效是不变的，而且是一致的，然后呢、只是一个新的品种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嗯，和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这个我们说药名的一字之差，可能它的功效啊、适用人群啊都会发生变化，如果加了同仁这两个字的话没有这么大的差别。 对，是的，现在看到的这几个同仁牛黄清心、同仁乌鸡白凤、同仁大活络，其实都是这样的，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然后二毛想问问您，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自己呢血脂高，在吃菲诺贝特，现在血脂降到了 2.04， 不高了，菲诺贝特改成半片行不行？他说能吃半片吗？另外这个药经常吃，想问问这个药对于身体有没有伤害，想让您解答一下。这应该算是一个西药了吧，菲诺贝特。 对，是的是的，是一个降脂药，而且是这个以治疗高甘油三酯血症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降脂药，就是它是不是以胆固醇高为主，它是以甘油三酯高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降脂药。那么实际上这个患者要不要减成半片呢，他是应该去咨询医生的，咨询他的主治医生，他的治疗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把甘油三酯降下来。那么他说的这个血脂其实没有说清楚到底是哪个指标、 只说了一个血脂的总体的一个这个数值。 对，你是总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得说清楚这个才能帮他判断。然后要改药的话之前一定要去问医生 啊、好，所以说我们对于比如说控制血压、血脂啊这些西药，我们说一旦您要调整，比如说用药的药量啊，或者是用药的比如说时间啊，我们都建议您找专业的医生咨询一下，因为西药可能和我们很多的中成药还是有差别的。 对，因为像降脂药，就是像他汀类的这样的降脂药，很多时候呢是一个一级预防或者二级预防在用，像冠心病的患者、他不是说血脂这个指标正常了就可以不用了，他是有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保护啊或者稳定斑块等等作用，所以不是轻易可以减掉的。 嗯， 这得问医生。 好，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世纪坛医院药剂科的副主任药师金瑞金药师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药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在节目刚才中间的这个广告过程当中啊，金药师特别告诉我说，其实有的药名啊，它一字不差，它就是顺序稍微颠倒了一下，也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造成大家的困扰。比如说安神补脑和补脑安神这两个药，这药名我们看了，这是一字不差，就是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倒了一下顺序。其实很多的药也是这样，顺序倒了，这个用起来啊也就完全不一样了，是这样吗金药师？ 对，是的。那么实际上中成药的这个名字真的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为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安神补脑片和补脑安神片，你听起来都是又补脑又安神的吧？ 嗯， 其实差很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安神补脑片可能大家更熟悉的是另一个药，安神补脑液。 嗯， 安神补脑口服液，对，它是治疗失眠的，这没有问题。但是呢，中医是讲究辨证的，那么它是治疗哪类失眠的呢？我们从成分上看，它主要是治疗那种这个肾精亏虚所致的这种失眠，它里面用了淫羊藿，用了鹿茸等等这样的一些药。那么补脑安神片它主要是治疗什么失眠的呢？其实主要就是治疗一个肝肾阴虚，然后呢这样的血虚这样的失眠，有酸枣仁啊，有这个远志啊等等这样一些成分。所以呢这两个药虽然都是治疗失眠，听起来很像，但是实际上它们所对应的症型是不一样的。 哦，也就是说他们的疗效其实效果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针对的人群是有区别的。 对，针对的人群，像安神补脑液哪种人吃比较好呢？就是这个老年人，平时容易怕冷的，然后健忘的这一类的人吃，他这个补肾填精嘛，他对这个失眠这种效果会比较好。 嗯， 那么如果是年轻人吃呢，就容易可能会上火。 哦， 对，因为它药性是温燥的。 嗯， 那么像补脑安神这样的药呢，它对于这种肝肾阴虚的呀、血虚的这一类的人吃比较好，它的药性也没有那么燥。 嗯， 所以呢，对，可能就是口干舌燥这样上火的表现会弱一点。但是呢，补脑安神的问题是它其中含有朱砂。 哦， 就是朱砂，又是朱砂。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肝肾功能不好的，就不要选择补脑安神片。 嗯，好，其实你刚才说到了这个朱砂这一味中药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朱砂，可能都是从一些这个宫廷剧当中看到的，说朱砂当中呢含有这种汞，说可能是会引起中毒的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药材当中和我们的这个成品药当中，可能都会含有朱砂这样的一个成分。那含有这样的成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吃多了这个药，或者长期吃这个药就会汞中毒？而且还有细心的朋友说了，其实除了朱砂这样的一个中药材之外，还有很多的药材当中含有朱砂根。想问问这些东西和我们说的这个汞中毒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这个朱砂和汞是有关系的。 嗯， 朱砂根和汞没任何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虽然都有朱砂两个字。 嗯，对， 但是朱砂和汞中毒是有关系的，朱砂根是没关系的。 对，因为朱砂是一个矿物药，然后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硫化汞。 嗯， 那么我们认为现在是这样，对于健康人，就是肝肾功能正常的这个成人，那么我们在对症服用的情况下，你不要自己选着吃，你不要一吃三个月半年，不要这么吃。 嗯， 的情况下呢，中毒的这个风险是极低的。 哦， 对，所以呢，因为你是对症的嘛，因为你也有疗程的管控，因为我们朱砂传统的用法是水飞，那么水飞实际上它跟直接把一块药直接内服那是两回事儿。 嗯， 所以呢，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那种像炼丹术士啊那种炼出来的丹药里面含有汞啊，不是那个概念。 嗯， 对。 所以说，大家在我们日常买药的过程当中，如果看到说明书上有这个朱砂，也不用特别担心说，哎呦，这有朱砂，吃进去我就汞中毒了。 对，不用这样，尤其是这个咱们肝肾功能正常的，不是孕妇这种，不会这样。但是呢，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如果肝肾功能有问题的人或者是孕妇， 咱还得避免一下。 对，就不要用，尽可能不要用，选另外一种药。 好， 嗯，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朱砂和朱砂根，您说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对，朱砂是矿物药，那么朱砂根呢实际上是一个植物药。那么按照这个中华本草的记载，它是 这个紫金牛科植物朱砂根或者红梁散这种药用植物的根，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清热解毒、活血止痛，有点类似于这个清热解毒金银花、鱼腥草等等这样的一些药物，它就是个药用植物，同时还是一个观赏植物。 哦， 嗯，所以呢，这种植物的根呢，肯定是不含汞的。 哦，好，这个虽然里面都有这个朱砂两个字，但是完全是两个东西哈。 对，那么 中医命名的时候，这个也没有考虑到我们没有学过这个中医常识的人可能会犯迷糊啊。 对，因为有很多人都在命名嘛，这是 对，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可能这个名字有的时候非常的相似，可能就是比如说部位的这种不同，加了一个根字，很多人说哦，这个是不是一个是朱砂的这个块，一个是它的这个前面，一个是它的后面，这个区别其实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完全是两个东西。那么除了朱砂之外呢，不管是朱砂根还是朱砂莲还是朱砂漆或者是朱砂草、朱砂菌等等，这些都跟朱砂没关系。 嗯，虽然都有朱砂两个字。 对对对，是的是的。 好，继续来看俊如想问问您说，人参健脾丸会不会上火呢？其实很多吃这个中药的朋友啊，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些有这种补益效果的这个中成药，很多朋友都会反映说吃完了之后会有上火的这个情况，甚至有朋友会吃完有流鼻血的情况。想问问您，这些中成药它会引起上火的症状吗？ 这个实际上呢，中药或者中成药引起上火的那个主要呢，都是温性的或者温燥性的补药为主。 嗯， 那么我们见到的很多吃了上火，尤其是流鼻血的，我见过的是高二或者高三的学生，我们当时真的有这样的案例。这个爸爸妈妈觉得孩子上学辛苦啊， 嗯，要高考了， 要高考了，补吧，弄点人参吧。结果就人参就是煮嘛，先是炖菜，然后后面就煮汁喝，放点糖。那么但是呢，这个孩子就流鼻血了。实际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轻人他的，从中医的这个角度上讲，他的这个体质非常的壮实， 嗯， 一个小伙子，他根本不需要补，他也不虚，他只要好好休息，他的那个体力啊精力肯定能跟上， 嗯， 所以呢，这个你给他吃人参这样的一些药的话，可能就会上火。那么人参健脾丸会不会上火呢？人参健脾丸具有上火的可能，但是应该不会太强。嗯，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它虽然含有人参，也含有制黄芪，但是呢，它同时还含有其他的一些药，比如什么酸枣仁啊、远志啊等等。那么，所以它的这个药性应该是，平性略温的。所以呢，如果是一次服用或者是短期服用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上火。 嗯 嗯。 好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中成药很多都是像这个说人参健脾一样，它会把里面比较重要或者比较名贵的这个药材放到药名当中，我们不能够把这种合剂和单独的这个一味药材的这个一些特性来对应起来，比如说大家一看哦，还有人参，这都会上火，也并不是这样 的。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含有人参，实际上也讲炮制品，有的含有红参可能就容易上火，有的是用的是人参或者是生晒参，那么这个上火的可能性就要小。 好，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李阿姨说失眠的问题，说总是失眠睡不着觉，没去医院查过原因，就想问问您，吃人参归脾丸能不能治疗失眠呢？人参归脾丸都有什么成分呢？还有就是想问问其他的什么中成药能够缓解失眠。其实在节目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您推荐的这个安神补脑、补脑安神这两个都是可以治疗失眠的。 对对，都对，都是可以治疗失眠的。然后呢，人参归脾也可以治疗失眠。那么刚好这三个药呢，治疗的失眠的症型不一样。实际上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您是吃中药还是吃西药，都要去医院让医生看过以后再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西药肯定要看了，因为不同的失眠，对吧？你有没有器质性的原因啊，还是有其他的因素，肯定要看，肯定要选。那么中药也是这样的，你像刚才说的那三个药，人参归脾丸能治失眠没问题，但它治哪种失眠呢？气血两虚，气虚为主，血虚，对，养血安神，气血两虚为主的失眠它效果好。那么如果您不是气血两虚的失眠，比如说您是这个肾精不足引起的失眠，就得吃 安 神 补 脑。对，如果您是这个肝肾阴虚引起的失眠，就要吃 这个补脑安神。 好，所以说也再次提醒一下李阿姨，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这个西药，我们在服用之前最好都是能够找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尤其是中药，我们都讲究一人一方嘛，可能您这个表现和另外一个人差不多，他吃这个药有效，您吃未必有效，反而有可能会加重您的这个病情啊。 对，那么还有其他治疗失眠的中成药，包括这个朱砂安神、天王补心都是安神的。那么这些药吃的时候，选的时候更应该让医生来看了，因为这些中成药里面都有朱砂。 好，还有我们的朋友在直播平台上想问问您，说感冒咳嗽的话吃什么药比较好？说小感冒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但是咳嗽呢现在还有点严重。中成药我知道有很多都有止咳的这个效果，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西药有一些止咳糖浆啊什么的，说容易造成这种药物依赖，喜欢用这种中成的止咳药。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像感冒导致的这种咳嗽，咱们中药有比较好的推荐吗？ 这个有的，很多感冒药都能够止咳，比如说感冒清热颗粒，它里面就有一个中药叫苦杏仁，它就是止咳用的。那么当然了，感冒清热颗粒它最主要的作用不是止咳，那么如果咳嗽重的话，应该选用其他的，比如说止咳祛痰，或者说强力枇杷，或者说一些这个羚羊清肺，都是能止咳的。那么关键还是要看它这个咳嗽到底是什么症型的，就是你如果是肺热为主的，那就羚羊清肺；如果是阴虚为主的，那就是这个蜜炼川贝枇杷膏就行阴虚为主的，这个就行。然后如果是这个痰多为主的，就建议吃祛痰止咳，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时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药依赖性和西药依赖性的这个问题，这个实际上跟是不是中药没关系，这个跟药物有关。那么哪些药物容易产生依赖呢？比如说容易作用于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些药物，吗啡啊、 麻黄碱啊， 这些麻黄碱啊这一类的，它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那么中药实际上也有，比如说罂粟壳，罂粟壳那么里面就能提取出吗啡这样的阿片碱。那么罂粟壳含有罂粟壳的中成药，即使它是中成药，你吃多了一样上瘾，一样有依赖性所以是跟有没有这一味药有关系，所以大家选的时候呢，还是要看具体的药物成分。 也提醒大家，其实很多的中成药当中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引起我们说药物依赖或者是上瘾的这种成分在里面。 对，比如说罂粟壳， 对，并不是所有中成药都是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 对，不是说是中药就不会引起，不是这样。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伙的问题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的这种药啊，它的这个名字都差不多，也想问问您，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购买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有的时候呢它有片剂，有的时候它还有胶囊，有的时候它还有口服液，但是您看前面这个名字都一样，到底是片儿还是胶囊还是这个口服液，我们到底该怎么选呢？它们是功效都一样吗？ 对，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这个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大样本的调研，就是说咱们的这些只是这个剂型的名称不一样，就是片儿的前面都一样的这些中成药，到底它们的功效和组成是不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的结果呢，其实也是有点出乎意料的。我们以为是全都一样，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的，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 啊。 比如说感冒清热颗粒和感冒清热胶囊，双黄连口服液和双黄连颗粒，板蓝根颗粒和板蓝根片儿。或者是银杏叶片和银杏叶滴剂等等，这些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比如说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藿香正气水和藿香正气口服液你觉得都是藿香正气吧，都是直接打开喝的吧，都是口服液型的吧，但是实际上这两个药呢并不是完全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不是说他们的这个药物成分不一样，而是他们的辅料不一样。对，藿香正气水是含有乙醇的，藿香正气口服液呢没有乙醇，它是脱去乙醇的。所以这两个药大家就需要注意了，比如你是酒精过敏的，或者要开车了，就不要喝藿香正气水，去选用藿香正气软胶囊或者口服液都行。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那么这个还有一些例子呢，比如说疏肝丸和疏肝片，大家可以去看疏肝丸和疏肝片的组成就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片啊、丸啊、胶囊啊、口服液啊，大部分它只是剂型的这个不同，功效啊、组成啊、成分啊都差不太多， 对， 但也有例外的情况。 对，绝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功效成分都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个别例外的。 嗯，所以说如果您要购买的时候，也提醒您，不管是在药店购买还是在医院购买，您多留心问一嘴这个医生到底一不一样哈，医生会给您一个准确的这个判断。 对， 其实除了这些，刚才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候，金药师还跟我说了一个更容易让大家困惑的，一个字都不差，常态合剂。金药师说，常态合剂这名字一个字都不差，但也有可能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 对，这个也是我们调研的时候发现的，都叫常态合剂，常就是这个大肠的肠，胃肠的肠， 肠胃的肠， 肠胃的肠，态是泰山的态， 嗯， 常态合剂这样一个溶液的这样的中成药，但是呢，两个厂家的常态合剂，他们的组成和功效完全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药名上看，完全看不出区别。 对，其中一个厂家呢，它主要是以温中健脾为主的。有红参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另一个厂家是以清热燥湿为主的，是一些清热燥湿黄柏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所以这两个药完全是，你想红参怎么说呢，就是人参炮制品，它是一个温性的， 嗯， 那么像黄柏这样的就是苦寒的，这两个药的药性可以说完全是相反的，但是治疗的适应症也是完全是相反的，一个是脾虚气虚形成的腹泻，一个是这个湿热引起的腹泻，但是呢名字完全一样。 好，所以说常态合剂大家伙一定得特别留心，要是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药您自己购买的时候一定得问清楚买哪个厂家生产的才对症。 对对对，把厂家记住。 好，那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名字完全一样但是功效和治疗效果不同的也就这一味药，其他的药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了吧？ 我们到现在为止发现就是这一个， 就这一个， 对对对 啊！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一定要记好常态合剂这味药，名字一字儿不差，但是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的，功效是不同的。 对 啊，购买的时候、开药的时候，一定得多留心问一下医生， 对， 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对，是的，是的，嗯。 好啊，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哈。啊，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徐明想问问您，说西红花是不是就是西藏产的红花呢？他们两个有没有什么不同啊？红花和西红花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只是产地不同吗？ 不是的，这个也是特别容易混的。它们的功效是有相近之处的，都是能够活血化瘀。当然，在活血化瘀之外，它们还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啊。 嗯。 但是呢，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呢？西红花就还是刚才那个，西红花是这个鸢尾科的，我没记错的话啊， 嗯， 是鸢尾科的这个植物，但是呢，这个红花是菊科的， 嗯， 所以它俩也是不同科的。那么西藏产的西红花就叫藏红花 哦， 西藏产的红花就叫红花 啊，哦， 嗯， 所以说我们说西红花。和西藏产的红花是不是一回事 儿啊？不是一回事儿， 啊， 就藏红花和西藏产的红花也不是一回事儿。 好，明白了，再跟大伙儿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了哈。其实我发现这个中药啊，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方位加在里面的和这个部位，比如说头啊、根呐加在里面，都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东西。 对， 大家千万不要一看。主要的字儿是一样的，就认为它应该是差不多的，其实不是这样。 啊， 还有彼岸草想问问，阿胶和阿胶膏它是一种东西吗？如果不一样的话，想问问您差别在哪 儿？阿胶和阿胶膏这个也是很多老百姓都困惑的这个啊。阿胶其实呢，它就是一味中药饮片， 嗯， 或者叫中药材。就是它是一个单位中药，就是阿胶， 哦，皮熬成的这个东西，我们叫阿胶。 对对，它是能够补血的嘛，对吧？很常用的一个补血药。然后呢，阿胶膏是这样的，阿胶膏这个名字呢，可以是药品的，也可以是保健品的。 哦， 所以呢，是药品的话，它就是肯定不是饮片，它是一个中成药。 嗯， 那么我们查到的几个阿胶膏，我记得原来查到过一些。阿胶膏里面它都不只有阿胶，还有别的种， 哦，它就说是一个合剂复方的了。 对对对，是一个复方的。那么阿胶膏的保健品呢也是一个复方的，它里面含有阿胶， 嗯， 但是 它不是一个 不是单纯的阿胶， 单纯的阿胶，对，阿胶就是阿胶， 单纯的就是一味这个药材， 对对对，是一个中药饮片。所以呢，大家经常在市面上买这些含有阿胶的这样的，首先就需要搞清楚它到底是药品还是保健品， 嗯， 其次是需要搞清楚它是中成药还是中药饮片，因为如果您想要这个药效非常明显的话，一定是要去选中药饮片的这个单位的阿胶。 嗯，好，谭先生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每天都要吃四种以上的药，其中呢既有中药还有西药，想问问您，又吃中药又吃西药的话，同时吃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吃这些药有没有什么原则呢？比如说先吃谁后吃谁呀？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我们一般是这样来解决的。中药和西药能不能在一起吃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我需要知道您具体吃的是哪个中药和哪个西药，才能判断他们俩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那么如果是没有相互作用的药，我们建议您是隔开半个小时吃，然后服药的时间呢，建议您是以西药的时间为主，在西药吃完以后半个小时服用中药。 好， 对，如果这个中药医生没有特意交代您什么时候吃的话，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有相互作用的话，也得看这种相互作用是什么相互作用。有的是那种药效层次的相互作用，那么这两个药您就只能吃一个了。有的是这种说这两个药在一起吃，一个是酸性的，一个是碱性的，一个中药比如含有鞣质多，能够把西药这个 中和了。 哎，对，中和了，络合了，这影响它的药效发挥。如果是这样，但是它的本身的药效没有拮抗的话，您就还是要分开吃，但是这种分开吃就不是半个小时了，可能需要两个小时。 好，最后一个问题，小顺的问题，他说同样名称的中成药厂家不同，在疗效上有没有差异呢？我们都看到很多的厂家比如说都在出六味地黄丸，那不同的厂家出的六味地黄丸，它的比如说配方、它的成分、它的疗效会有区别吗？ 这个只能跟您这样说，不同厂家的六味地黄丸，他们的组方和用药都是完全一样的。 嗯， 但是呢，不同厂家在生产的时候，它的这个药材的产地 啊， 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道地药材啊？这个药材是不是比如说野生的呀？这些都有关系。 对，或者是都是道地的，它用的批次不一样。 嗯， 所以呢，这个疗效肯定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的。 嗯， 但是我们认为呢，您在选用的时候，这个差异，这个基本上是可以不考虑的， 不 只要是正规厂家。对， 嗯，所以说不同厂家生产的同样一种药，我们的配方和它的这个比如说各个配方的这个配比的含量什么的 完全一样， 都是一样的，大家可以放心哈。 嗯， 那节目最后呢，也请金药师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世纪坛医院继续找到您或者是其他的药师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可以的，没有问题。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五的全天在我们的用药咨询中心， 嗯， 然后呢我们用药咨询中心周一到周五都有药师在岗，大家都可以来问，然后现在是免费的，咨询电话是6392-6178， 6392-6178， 对对对，世纪坛医院 的 用药咨询中心，中药西药的都可以。 好，也再次感谢金药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大伙邀请到西城区卫生计生委的副主任宋清，以及大石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中心主任李新和西城区廊坊二条的社区居民何振奇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西城，看一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西城能够给大伙提供哪些贴心的服务。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